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47集，话不投机。方兴路在一旁听完翟天宝的话，冷冷地笑了一声，语气略带嘲讽：“ 先帝圣明。” 远在水寨和皇宫的赵普和赵真不约而同一个喷嚏，觉得耳朵发烫。在座众人心中有数，翟天宝他们的意思是，恶虎岛的事情的确跟他们有关，但若是真追究起当年罪魁祸首就是博阳王和先帝，所谓的化干戈为玉帛是让开封府别再查此事，就此打住，反正就一群死囚而已。这时翟天宝对叶知秋拱了拱手：“ 对了，叶兄，之前是一场误会，不过叶兄武艺高强，就算要杀也是杀上百高手才对，自然不会杀上百村民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翟天宝的意思是，恶虎岛虽然被屠了村，但是叶知秋也杀了近百参与屠村的杀手，救下了罗英和罗渊，差不多了。公孙作为一个郎中，在听到翟天宝的话之后，对这帮江湖人反感到了极点。原来人命是可以用量来计算，我杀了100个无辜的人，你杀了100个凶手，扯平了，简直是荒谬。叶知秋抬眼看了看依然含笑的翟天宝，突然也露出了笑容。翟天宝见叶知秋笑得似乎挺开心，就也笑。两人对着笑了一阵，叶知秋忽然一拍手，真的乐了，指着翟天宝的脸：“ 你抽筋啊，脸都歪了。” 随着叶知秋的话，翟天宝的脸有些僵硬了起来。展昭和白玉堂尽量忍笑，的确翟天宝的笑容都不走心，皮笑肉不笑，假的要命，笑久了真跟抽筋差不多。翟天宝看叶知秋，叶知秋此时早没了笑容，跟他对视，别看他个子矮小，气势可不弱，毕竟是高手中的高手。然后众人就听展昭在一旁慢悠悠补了一句：“ 杀了100个，不还跑了100个吗？扯不平的。” 焦天任端着杯子在一旁事不关己的喝茶，脸上表情显然只是看好戏。翟天宝又看了看展昭：“ 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就是因为欠了人命才需要还命，这样一欠一还，永远都没有断的那一天。”“ 怎么没有？” 展昭和白玉堂几乎异口同声。两人对视了一眼的功夫，叶知秋牙缝里蹦出一句话：“ 把最早欠债的和最后欠债的2个砍了就结束了。” 翟天宝双眼微微眯起，坐在他身边的方兴路开口了：“ 凡事无绝对，有些事情只要谁都别提起，很快就会被忘记，人总是要死的。” 公孙作为一个非江湖人，已经感觉到了一股浓重的火药味，两边观点完全不同，简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“ 当然了，付出大的代价才能得到想要的。” 翟天宝突然话锋一转，龙桥广微微皱眉，之前他和赵普他们就聊过，包括皇上也怀疑先帝并非是个糊涂人，出人又出船，应该还有别的目的。恶虎岛，特别是那个有疑似刑天昊残骸的裂谷里，可能藏着什么秘密。叶知秋是个路痴，他完全不认识路，罗英之前也说没太大把握能找到回去的路，可翟天宝他们应该知道怎么到达恶虎岛，以及恶虎岛上不为人知的秘密。“ 博阳王明日会进宫，老人家好久没进宫面圣了，甚是挂念皇上，而且前几天突然夜里梦到先帝，先帝有话嘱托，让王爷无论如何一定要告诉皇上， 不过嘛。 说到这里，翟天宝突然又面有难色。 王爷年纪大了，凡事讲究稳妥，又不喜欢折腾，所以让我问问开封最近是否太平。若是不太平，他就不进宫了。另外，他最近身体不好，觉得这次不进宫见见皇上，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，正在烦恼中啊。 翟天宝的话说得够清楚了，展昭等人也不傻，他的意思很简单，博阳王手中握有恶虎岛的秘密可以告诉赵真，但前提是开封府必须承诺不追查恶虎岛的事情，否则他就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。翟天宝说完，方兴禄接了一句， 至于兰祖码头这件事，只是误会，我认罚。我四合帮虽然是生意人，但自保能力还是有的，不劳烦各位日夜派人保护。 公孙捧着杯子看了看左右，方兴禄和翟天宝不是来赔罪，是来摊牌的，筹码摆出来了，只有他们知道恶虎岛的秘密，而条件也很简单，不追究，就此了事。可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他们就是跟恶虎岛屠村的案子有关系，等于不打自招。恶虎岛上的秘密看来相当不得了，不然他们也不会那么自信。众人都下意识地去看展昭，决定权其实在展昭手里，对方也够阴损的，找展昭他们摊牌，而不是找包大人，而且看样子答应就答应，不答应就谈崩了。叶知秋也看展昭，他目睹了恶虎岛的惨案，之所以带着罗英和罗渊来了开封府，完全是因为相信包大人绝对不会姑息凶手，就算牵扯到先皇又如何呢？希望展昭不会让他失望。白玉堂看的却是龙桥广。白玉堂太了解展昭的性格，他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。但是龙桥广是军中人，赵普和赵真的立场应该是差不多的，于是五爷很好奇龙桥广会作何反应。可此时右将军捧着茶杯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继续喝茶，白玉堂微微挑了挑眉，看来果真是谈崩了。可就在白玉堂觉得展昭要一口回绝的时候，就听到身边啪一声响，众人一愣，转脸就见展昭原本拍桌子的手尴尬地停在空中，被抢先了。于是再转脸就见拍桌子的是公孙。公孙先生这会儿那点书生气都上来了，简直是拍案而起， 杀人偿命，这事情没完。 翟天宝和方兴禄都皱眉看着公孙，他们两个江湖人大概也是头一回被个书生拍桌子。一直没说话的焦天任突然很好奇地开口， 公孙先生是开封府的师爷，于是可以代表开封府说话？ 自然是可以啊。 公孙还没回答，就听展昭慢悠悠地回了一句，公孙看展昭点头， 好样的， 不愧是赵普口中的书呆，认真起来一根筋。 那么将军这边 那什么，公孙先生呢，代不代表开封我是不知道啊，不过绝对可以代表我们家王爷的。 公孙眨眨眼，翟天宝和方兴禄也是一愣。龙桥广笑眯眯接着说， 临出门前我家王爷交代了，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用问他，一切以先生说的为准。 公孙那双凤目都快睁得跟小四子的大眼睛差不多大了。 赵普真这么说？他不是一向说话都很欠揍的吗？竟然说出这么中听的话。 这时白玉堂对站在远处楼梯口张望的小六子招了招手，小六子以为白玉堂要点菜呢，就屁颠颠跑了过来。翟天宝见谈不成，哑然一笑， 看来这饭也不用吃了。 说着翟天宝对小六子一摆手，小六子站在白玉堂身后纳闷，那是吃还是不吃呢？翟天宝和方兴禄站起来准备走了，焦天任扫了一眼展昭，微微皱眉，觉得不妙。 想走没那么容易。 翟天宝和方兴禄还没离开桌子呢，就听有人说话，只见叶知秋抬手将抓着三刃古刀的手按在了桌子上，一眨眼眼神不善地看着两人， 把剩下的杀手都给小爷交出来， 无凭无据。 焦天刃看展昭，展昭伸手拒绝一拦方兴禄他们的去路。 哼，我都亲耳听到了，这还不叫证据啊，跟我回开封府过堂。 展昭，你不过一个四品官，半个江湖人而已，有些娄子你是捅不起的。 焦天刃也看展昭，神情似乎是劝告让他莫冲动。展昭也不知道看见没，伸手摸着下巴，突然很感慨。 哦，原来我还是个四品官啊，太久没人说起，我差点忘记了。 白玉堂失笑，从腰间摸出钱袋来给了小六。小六子站在众人身后，听着说话的气氛不像是要吃饭的样子，接了钱袋也莫名其妙。 那个五爷，您要点什么？ 让你们掌柜的带着人先避避，等完事了清点损失，如果不够派人到白府。 小六子听明白之后愣了一会儿，随后倒抽一口冷气，妈呀，这是要打架？ 哎，莫冲动。 焦天刃话没说完，就见展昭看他的神色不善。 嗯，你跟他们是一伙的，那你也跑不了。 这是直接翻脸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大家好，我是金霄，在龙头安卷集里配这个白玉堂。感谢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么多老朋友的支持，通过龙头安卷集我也收获到了更多的新朋友，那就祝福新老朋友在新的一年里购物有钱花，吃饭有人请，听剧有人陪，生活呢有滋有味。